红绿灯的灯啊。你非往那儿想啊，你 刚才人家说了不是这字儿。 那什么呀， 说的是根儿。 根儿。 根儿。博士，您是博士后。什么根儿，不是你说那个。 哪位提的？ 就那位。 您还举手呢？ 就刚才。 还真举手。 就刚才你说那个，人家答应那个。 哦，根儿。 嗯。 根儿。根儿。对。 哎。你还带着亲友团来的这个。刚才没白认是吧。 根儿喽。你就要根儿喽。 谁是根儿喽啊？ 根儿喽。 捞，捞， 捞演， 演， 演出， 这不是成语啊！这个，您等会儿吧。 这是个事儿，演出 什么事儿？这是 出去旅游， 出去旅游， 是不是？ 这成语倒是这字儿倒是不错啊， 哎、对 全是四个字儿、 哎。 游 山玩水， 水。 水涨船高， 高， 高飞远举， 举， 举一反三， 三， 三三得九， 这还有乘法这里头。哎、说这九， 九九八十一、啊。 哎，行，咱离开点成不成？一 步登天， 天， 天下太平， 平， 平平安回家去。 哎呀呵，哎，真说上来了。哎呦呵，真不易啊！哎呦，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？老乐什么呀？ 怎么样，这个学问？ 这不算 啊， 这你干老刚才知道吗？再说个字儿， 再说个字儿， 再说个字儿。 别客气， 这可不算啊！ 再来一个， 您别提醒就成。嗯，啊，您大点声。K， 哎，这你叔说了 K， 好。留过学 什么 他是 K 也不知道 K 什么 K 快说呀、啊、快说这时间来不及了一会儿那什么下雨了 KTV、 嗯、这全是你叫来的是怎么着 KTV 你老去那儿、 嗯、 Very modern灯这你自己说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完了把自己绕得住了好不错 灯 来吧你灯一个快点我们都等着你灯呢 灯 嗯 带骂街的吗 不带老爹是骂街不是什么好孩子 灯灯灯灯灯 还是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字儿不好写 哎啊对那是没法写 灯字儿不好 写 写了呼啦 这呵拉 拉拉 啊你唱一个要不 拉 拉一地哎呦您太脏了 这是谁呀、啊、这是别老瞎说 哎呀我都快吐了 拉拉拉拉拉拉 没说拉一那就是就行了嗯 有了拉家常 拉家常 拉家常 好别老说了成不成那我给他提醒不显得 拉家常 长 常宝华 老四老四 说相声、 华 华而不实 实 实在可恨 恨 恨之入骨 骨 骨肉相残 残 残风腊月 月 月黑风高 高 高飞远举怎么就回去了、 哎、你就会这几句是吧来回绕 远举 举 举兵造反这换了 举兵造反反 反反 反什么呀快说快点 反 快点 反反了 什么 反了 反了、了